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下面一起来听由主持人王一、大帅、高磊诵读的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北京人》台词片段。 你真喝多了。 放心，没喝多，我只讲到这点为止，绝不多讲。你想让这么个人啊，成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朽掉，像老坟里的棺材，慢慢的朽，慢慢的烂，成天就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得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这不是堕落，人类的堕落。那么就譬如我读了20多年的书。 我就猜着你一定还有一个譬如我的。 那自然，我绝不尽批评人家不说自己。譬如我吧，我爱钱，我想钱，我一直想发一笔大财，我要把我的钱送给朋友用，散给穷人花，我要像杜甫的诗说的，盖起无数的高楼大厦，叫天下的穷朋友们白吃白喝白住，研究科学，研究美术，研究文学，研究他们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为中国，为人类谋幸福。可是袁先生，我的运气不好，处处倒霉碰钉子，事业一到我手里就莫名其妙的弄得一塌糊涂。我们整天在天上计划，而整天在地下妥协，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啊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一句话，你说的，像我们这样的人才真是他的不孝子孙。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0，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先看一下环路啊，压力比较大的几个路段，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西五环的金源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还有北五环的奥林西桥到顾家庄桥由西向东，这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还有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的辅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 公里。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要说好吃的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下班路上陪着各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要说一说真的是好东西啊，因为昨天4月1号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周岁的生日啊。 真是开玩笑呢，这个数你都记不清楚。 这个当然记得清楚，我就是想往年轻了说啊，永远18嘛，对不对？24岁的生日，而且昨天对于我们节目来讲也是一个算是一个群落开始的时候，一种生活状态重新出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减肥群开始减肥了。 有什么动静吗？ 目前没有。 那可以让我们好吃的这口能来得更猛烈点。 所以就是趁着这股减肥的东风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对减肥特别没有效果的东西。我们要聊聊主食。 是，哎呀，真的，就今天这期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啊，也赖我下午喝了杯咖啡 啊， 哇，真的特别饿，真的特别饿。往直播间走的路上我就特别饿，哎呀，饿的我哟，尤其是听说你们三个人都已经把一多半主食分得差不多了。 是的，是的，是的， 更饿了。 我们都分了代言人了。 是， 对，这个提到主食啊，你这么饿，先问问你，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呀？ 盖饭。 盖饭。 就是又有米又有菜，直接遮罗烩。就是虽然它是分层的，拿勺拌，最好汤汁要足一点，哪怕说人上头料给的不多，你再给我点汤行吗？咔咔一拌，哇，好吃。 哎，还真是。哎，小时候我没怎么吃过盖饭，就是小时候你去馆子，首先去馆子就少，而且你去到馆子里很少有卖像现在那么便捷的，直接把菜往上面一放啊，都是单独菜单独饭。 是， 但是小时候在家里边做饭的时候，谁不喜欢把菜那么拌在米饭里边那么拌着吃？我最喜欢吃的几样，一个是青椒炒肉丝，就拌在一起，还有土豆丝，什么酸辣的醋溜的都可以往那里边一拌，还有就是蒜苔炒肉啊，往里边一拌，还有就是狮子头，我现在管它叫狮子，我们那儿就叫大肉丸子，大肉丸子碾碎了往那米饭里边一拌，哎呦，那香极了。 哎，你最爱吃的没说呀。 哦，对，还没说到我呢。对，那个花花今天代表的是饭类的。 饭。 哎，饭类的。这个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分别也有代表，先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北京大妞啊，我们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导，欢迎赵导。 嗨，大家好。 哎。 哎，他今天代表什么？ 赵导是这么说的，能说吗？ 可以说，可以说。 我们最开始在商量的时候，赵导说：“哎呀，我脸大怎么办？”我们俩异口同声：“哦，那你就是大饼呗。”我面条。 也可以。 为什么是面条呢？ 我不是这么说的，我明明说的是，你们大家分析一下，今天谁说什么？我说那我脸大，然后你们就说那你就是大饼吧。我说不对，我是面条。然后他们俩杨元和那个明明就说：“为什么你脸大是面条？”我说：“因为吃面条的碗大。” 啊，其实你不应该这么解释。你说因为我脸大，那脸大按北京话说就是有面儿，那有面儿那一定得是面儿，对吧？ 啊，是是，还是威哥啊？ 怎么能说晚大呢？那 厉害厉害厉害！ 是是是， 一会儿我们你都给找找、啊，都给找找啊。 嗯， 另外一位呢是畅销书作家啊，这个我们的所有嘉宾当中学历最高的、嗯、啊，这个研究什么的我又给忘了 啊。啊、嗯，好吧，啊、 杨元博士后。 对 啊，杨元老师、 大家好， 哎， 我是杨元。 好，他是怎么说的？ 他是 我没说，我就是说 您就直接选， 直接选呢 啊 啊，饼类什么馒头馍什么这类，哥，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选这个呢？ 他慢性子吧，馍嘛。 哦， 哎，这个倒 是、 哎、是 哎， 嗯， 哦呦呦，厉害厉害，我 就你这最好说 啊、哦，真的， 对， 所有带馅儿的都归我管、 哎， 包子、饺子、馅饼什么的全是我的。 哎， 嗯， 因为你好喝口呗。因为我们一块儿一出去、 啊、 不管谁说、啊、哎，小胖喝点呗、 啊、 我说你别让他喝、 啊、 他酒量很大的、 啊、 然后别人都一愣，真的，我说对， 嗯， 二两啤的走起。 是是是， 我说他这么大坨、啊、他如果要是过去了谁带他走。 就是菜是吧。好吧啊，今天我们各找了一个我们觉得我们能代表的一些主食来聊一聊，同时今天也跟大家一块儿聊一聊您最喜欢的主食是什么、嗯、说到主食第一个蹦出来的是什么呢啊，一块儿来聊聊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呢，咱也今天也跟大家推荐推荐咱们在京城吃到的比较好的一些主食在哪儿能吃的，也跟大家说说好不好。 嗯， 哎，那一开始先从最爱的说呗，刚刚花花说了、 嗯、 说就是盖饭是吧，那个你接下来饼先说说， 饼先说说像话吗？ 饼你先说说。 我先说说饼啊，我就是原来我写过就是自己在家就能做，就是梅兰芳 葱花饼 啊，不是那家一说葱花饼我还真有个故事。 哦哟， 是当年那个我一个老师，当年他们是学农，去这个京郊，去这个就劳动去啊，然后当地去的延庆，当地那时候没有葱花饼， 嗯， 然后说到老乡家吃派饭，说吃什么，说老乡，要不然您给我们做个葱花饼吧。老乡站门口五分钟没明白葱花饼是什么，后来说就学生那会儿小，十来岁也不懂什么怎么做，就说你把那个葱搁在那个什么，我往面里的一摊， 然后 就一烙， 对， 哎，就行了 啊。 结果哎，本来是我的活就变成了你的活、 啊、 就变成一个葱馅的饼。 哦、 这就是 能吃到里头的馅儿， 就是葱就成完全是馅儿 哦， 真舍得放葱。 不是那时候老乡确实朴实、 嗯、 啊，那对这个来学农的城里的这个学生的特别好、 嗯、 啊。 嗯， 然后结果就成了，就是我的活变成你的活了、 哦、 就从成馅饼了。 这是您跨到我这领域了，接着说您那个。 我就说 那个 鸭丝烩饼，我写过那个是梅兰芳先生那个梅兰芳舞台艺术四十年 嗯 那本书里头记载过，他当年晚上夜宵经常爱吃一个叫鸭丝烩饼，说是这个把那个荷叶饼切成细丝儿，然后呢搁在那个鸭汤里头。不是一泡，是稍微一开，然后搁点那个鸭架子片那鸭丝。 嗯 嗯，但是我觉得我反复试过好几次，都不是太好，而且呢，那个荷叶饼吧，往里搁吧，太面的那感觉没有那个筋斗劲儿。哎，那后来呢，我又试过那个大饼， 嗯， 就是那个烙饼啊， 嗯， 也不太好， 嗯， 就是烙饼太厚了。你又得弄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嗯， 后来呢，我干脆我就是用那个薄饼之后呢，给它切成丝儿，然后搁锅里跟那个鸭丝啊，就这个鸭架子片下来那个鸭肉， 嗯， 然后切成丝，然后炒一炒，稍微炒一点，然后拿那个鸭架子煮那鸭汤呢，少搁几勺，一开然后收收汤，哎，我觉得那个倒是很好吃，撒点小葱葱啊什么的。 烩饼 啊，就是鸭丝烩饼嘛，叫 鸭丝烩饼。 嗯， 因为这个如果要做的不好的话， 嗯、 可能有点腥， 有点腥。 哎，而且它那个面也有点囊的那感觉。 对， 嗯，反正我这么改造了之后，我觉得还不错。 是， 嗯， 听起来就那么回事吧。 哦， 确实就那么回事吧。 其实我老觉得像这些吧， 嗯， 它做的越家常越接地气越好吃。 嗯， 你比如说，如果要是像我的话，饼啊， 嗯， 第一个就是。 汁油饼我最喜欢吃。 啊，汁油饼是是是。 但是在外头我没吃到过，好像超市家里的汁油饼。 现在哪儿找着那汁炉啊？ 对， 所以啊很少。 帮解释一下什么叫汁油饼啊？ 这个我解释不太清楚，汁就是油汁的那个汁， 对对，是油渣嘛， 油渣是吗？ 油渣饼， 啊，而且得是专门有那一个器具，就是好像是沙子做的，沙鼓似的那么一个东西，然后专门往上头烙。 对， 现在你外头真见不着， 很少吧？ 啊，对对， 就是博士这饼，我想起来，原来那个冯老师，冯 怀 生 啊。啊，对，他能弄这个， 他能弄这个，然后他还给我讲过一个，现在也是就是个别家里才做的一个东西，跟你有关，跟您也有关。说过去那个人家的米饭如果没吃完，它其实也没坏，就是有点不太新鲜了，然后就把它当做馅儿包在面里头，然后搁在那个一个穹顶的炉子上，就打烧饼似的，等于把米饭做馅儿，然后呢，等于是面包米，有这么一个。饼叫制饭饼，冯老师说最近要做一把，给我们瞅瞅， 特别好，跟我们俩也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我听你们说这好像跟减肥也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个饼如果要就热汤面挺好的，是吧？这还是跟您有关系。 没吃过，然后我说说面嘛，然后 你看这多少斤？ 还没到面条呢， 饼还有呢， 饼 因为刚才不是说嘛，刚才他说的那个不够好吃。一个汁油饼真的很好吃， 对对对， 真的 吃着呢。 所以啊，现在外头馆子很少， 没有， 也就是家里，比如像我们家，我爸会做这个，但是现在他岁数大了，所以这手艺失传了。所以真的，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饼呢，你比如说每次我们去小王府，去小王府吃饭，因为他不是那个北京菜嘛，其他那些我都不爱吃，就爱吃素炒饼。 啊，素炒饼，对对对对， 哎，就里头倒点醋，然后最后再单给我拿两瓣蒜，哎呀，真好吃， 对对对， 素炒饼，这个不错，哎呀， 说就这样吧， 这说完了，说维哥说完了之后，我觉得好像维哥是代表饼， 我觉得你的饼啊可能有点少，要不我把这个。馅饼分给你得了 啊，没关系，咱们慢慢 的，还是 慢慢说着来，因为就是肯定大家这个吃过的 有多少顿烧饼、油饼、 糖油饼，饼的都算是吧？ 那可 对啊， 太厉害了， 包括什么羊肉泡馍那个是不是饼 啊？对对， 对吧？就这类的多了，我就是说，咱们可以。一会儿咱们大家先说一轮，然后看看听众什么反应。 除了那个小王府的这个素炒饼以外，另外我还喜欢吃旺顺阁的鱼头泡饼。 啊，鱼头泡饼，对对对。 但是我从来不吃那鱼头。 啊，对， 就 那饼好吃。 哎呀，蘸汤 啊， 就吃那个。 好，接下来给面来点时间，亮个相。 对， 亮个相吧，小宝贝。 最有面的。 呀，那我先说一个特小的店，叫醉面。就是喝醉了的醉，就陶醉的醉，就这面一吃你就陶醉了，真的是我吃过的最小的一个面馆。 那这个屋子里头所有吃的还不都是全是吧唧嘴的声？ 这有这眼膜间大吗？ 还真没有， 是吧？ 真的， 它是一个连锁店，所以它是 你说的是不是就后海的那个？在一个胡同里，专门得提前打电话定位子呢。 不是那个，我说的那是另外一个，那对面就是在我们单位边上，苏州桥对面有，然后中关村有，就全北京有六个吧，六个店。 都那么小？ 他因为是在一个店里的店中店嘛那种的，然后都不大，然后永远在排队。就是比如说我们到别的饭馆那个吃饭，有时候没位子了，老板你打一电话能给你安排出位子来，那真安排不出来。我们最有意思的是，我跟那老板在他们家店门口站着吃。老板也站着吃，就没地儿，就是太 什么面呢？ 叫醉面，它就是那个有点像四川的碱面，然后呢，开水它都是来的时候一包一包来好的，然后呢下锅煮熟了以后，拿那个风扇吹一吹，然后呢他自己有一个自己做的一个肉酱，微微有点辣。他们家那个菜单也特简单，然后就一张纸，他们家就卖四样东西： 面、 肥肠面、 汤、 肉汤面、肉酱面、麻蛋拌黄瓜。他就这四样， 就是面等于就两样 啊，就两样。然后每，然后他家那饮料特好玩，都是那超市买的那种进口的那果汁饮料，就那一升装的那种，然后倒成杯卖给你，然后也不贵，然后反正就是二三十块钱吃一顿就特满足。像一般我都要加料，就是要加一份面，加一份青菜，加一个蛋，然后再加一份榨菜，然后那老板每次说你干脆要两份算了。 哎，这说实话，真的，每次去你们台，就是现在啊，就是老台这儿，每次去食堂，我都感觉有点潸然泪下。 呦， 就然后你从来都没告诉过我，还对面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其实不是特对面，你得从我们单位往那是西走，一直走，走挺远的，走到一个公交车站，然后再过马路，再过马路。 嚯！ 不过你多亏说了一下这个字儿啊， 嗯， 如果你不说这个字儿的话，可能像我和小胖永远不会去这儿吃。 啊， 看谁够面。醉面， 好，陶醉的醉，陶醉的醉， 哎，对对对。 然后这个老板呢，就我们都以为是一个四川人， 嗯， 结果是个东北人，是个东北小伙子，长得还挺帅， 啊， 原来是画画的， 哦， 然后那店是他自己设计的，然后他媳妇儿是我们同行，原来后来才知道的， 嗯， 然后这个店去吃饭的就是全都是俊男靓女，都特， 哦， 超年轻，然后都是那种就是如果你想看这一季节流行穿什么，你就去那店里坐着。 都是你们台那儿过去的吗？ 啊，不是，我们都穿的多 low 啊！ 就是外国语学院 啊，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就反正我觉得那个醉面是，如尤其是下雨天，然后去吃的时候就特别有那种温暖的特别感觉， 啊，是是 那种， 嗯， 非常 好。 好， 醉面，哎，除了醉面还有什么面？ 然后就是刀削面。刀削面说起来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从第一天做美食节目我就拍一个刀削面馆叫金币2008，后来我又发现了一家叫进宝章，然后我觉得两家老板也非常好，然后卖的东西也一模一样，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是一家，他们说我们一个是大同的，一个是吕梁的， 哦， 然后就分着，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个进宝章他们家所有的服务员拿出身份证来全是大同的， 哦，这就是本地那他就是过去啊，家乡的啊。 而我特别觉得他们家那个豆腐干特别好，那广陵豆腐干绿色的，好像是黑豆做的。 嗯， 然后我每次去吃刀削面的时候，嗯，都会点一碟儿，他那个他按条卖，3块钱一条，点一条豆腐干。我觉得这个山西人做生意真的是，我看他们家这个店看了有7年。 嚯！ 他从一家店就是在那个哪儿和平里那边的一家店，然后现在已经北京有6家店了， 哦， 就拿那个一个小铁片削，当时我问过他，我说现在不是有那个机器的削面吗，他说机器削面削出来那个面是硬的芯儿， 嗯， 因为他那个机器的那个刀片是三角形的，中间厚两边薄，如果你下水去煮它的话两边都软了，中间还是硬的，只有他们传统的这种用一个片削的这个面条是均匀的薄厚， 嗯， 吃起来不会有硬芯儿。 好， 嗯， 来那考你一下，Crazy 他说了，我最爱吃小面是无法拒绝的，听你们这么说了我今天晚上就打算去吃小面，很好吃的小面有推荐吗？ 小面我想一下啊，那个鼓楼有一家卖重庆小面的， 也是小小店是吗？ 那比醉面大多了。那有3个醉面那么大呢。 哇，那够这演播厅了。 那可不面了。 然后他们家那个小面就没有那么腻，然后辣度也正合适。然后其实我觉得爱吃小面的人会不会也爱吃担担面？ 那对， 我觉得担担面我正好是前天去吃了一家，就是在国贸里头有个叫汉舍川菜的，然后我其实没有想到我自己这么爱吃面，因为以前我就绝对不吃面，我家要是做面做饺子， 嗯， 我妈都给我单蒸一碗米饭，但是忽然有一天我从四川回来，我就发现这个面条是， 你说你一个在那边上学的人你还不爱吃那边的口味。 对，我真觉得那个面太好吃了，然后回来以后我就是有意无意的，我如果有很多选择我一定会，如果其中有担担面我一定会吃担担面， 嗯， 然后我就没想到这个在国贸里面有一家卖担担面卖的还不错，他们家有很多就川菜，有大菜小菜都有，但是担担面我觉得出品就很漂亮，一个挺大的碗，比我脸差不多大小，然后就是很精致的那种碗嘛，白瓷的，然后他那个厨师一看很有心，把那个面一层一层的叠在里面，然后呢周围撒上那个就是芽菜呀，啊，然后花生碎呀，啊，然后酱啊，他们家什么都好，就是上菜慢。就本来我其实想吃两碗的， 哦， 但是因为就是太慢了，我等的就不想吃了，只吃了一碗，就特别遗憾。 好， 然后在这家之前，我最爱吃的是丽丽， 啊，丽丽，对对对， 老牌的那个担担面。 我就想说，我最爱吃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 我觉得丽丽担担面真的是就得有20年。20年不止吧， 不止不止不止。 我的人生经历，我年纪小呀。然后那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吃。那有一次我们去拍烤鸭，去拍便方的烤鸭，然后拍完了以后，人家说吃烤鸭，我说我想吃什么？我想吃担担面。后来就是我特别不讲道理，我想吃担担面。然后我们同事还有那个便方的厨师就从丽丽去给我端了， 那倒算是近， 端了6碗担担面，我今天吃了3碗。 然后就它是小碗一小碗的。我觉得吃担担面的乐趣就在于把你吃空的碗一个碗一个碗的摞起来，然后拍照，然后发朋友圈。 赵导， 我好能吃啊！ 赵导，这确实只是你的乐趣，因为我们摞不了那么高。 就是它那种，就是和四川吃起来，它又没那么 辣，不一样，不一样。 对，嗯，也没那么。 它主要它是香的，香辣的那香更浓。 它应该是爆过的，那个辣椒什么的，是用、 而且应该用的辣椒也不太一样。 你看，他们俩已经开始自问自答了。 是，这个 我们两个人没有减肥的顾虑。就是我们超爱吃主食， 就跟谁有似的，真的是 啊，是吗？ 说谁呢？ 来来来，这节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可以让小胖念一念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哇、自己喜欢吃的主食。 有位朋友把你们仨全会了啊，就是黄红建说的，老干妈豆豉，肉炒一切啊，比如说蒜苗青蒜什么的，或者是蒜苔什么的，拌饭拌面卷烙饼可香了。 这倒是可以， 是不是？还有人说了，哎，刚才谁不吃王顺阁的鱼头来着？我可以和哥哥合作一把呀！哎呀，很逗啊！ 对， 还有的朋友说，说这个发来了一碗面，这是燕南飞说的，这是我们家乡的豆汤面，啊，上边全是那个黄豆。旁边有一点肉燥， 你为什么要咽口水？ 看起来挺还不错，就是汤有点多。哎，说句面啊，我其实汤面不是很爱吃， 我 爱吃干拌面。 对对对，拌面就是 拌面，然后汤单拿。 人家还解释了一下 啊， 燕南飞 哦，说小时候啊，就这个经常会在香椿下来的时候，用肉馅香椿、青豌豆、香葱。豆腐干一块炒，然后呢夹在一种那个空壳的饼里边，特别香。空壳饼里边是那种中空皮脆的， 我知道那种， 就类似于吃烤鸭的那种， 就是那个空心烧饼。 烧饼。 哎，那个明明，把这条啊，给我转发给我，因为我明天就打算试试，我今晚上就打算试试。 得嘞， 曹富伦说。节目里面你们刚才说的醉面好像在西三环那儿也有啊，吃过，挺好吃的。 也有提醒我们的说，我们的减肥群健身群怎么还没信儿呢啊，赶紧减肥啊，好赶紧吃啊。我们先吃啊， 我们先从主食 吃饱了再来啊。还有大同人来报道了。说起这个刀削面来，是不是你们要有一些发言权啊哈？当然你们当地的原不错的那些面馆啊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比如说去到我们河南了，哪儿的烩面好吃，我可以跟您说道说道。比如说去大同玩了，哪儿的刀削面好吃，您也可以跟我们说道说道，是不是？这个这样吧，咱一会儿再聊吧，因为时间不够了啊。这个第一节的时间不够了，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可以聊呢。我这带馅儿的都还没出来， 你还没露馅呢、 真的是，那到底让我露不露啊？ 得露得露， 哎，得露啊！一会儿咱们再聊。今天咱们聊的是主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喜欢吃的主食。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马上回来。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天天到，去而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 3月17日至4月7日，八达岭奥莱春季户外嘉年华，消费满2000元返100元运动户外品类电子礼金，多买多赠。还有轮滑障碍赛和房车露营节等您参加。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春意盎然的时节，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情况，我们请出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淑印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黄老师您好。 好，主持人。 您好您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 啊，好的，这个时段啊给大家解说是国内的天气情况。首先说说咱北京，今天夜间呢有冷空气将影响北京，雾霾将被驱散。部分地区呢还会有短时的扬沙和浮尘出现，夜间呢气温还会逐渐下降，明天早晨呢降到最低，目前预报有11度左右，体感呢是偏冷的。明天白天呢最高气温预报为15度，比今天最高气温低了10多度，还有4级左右偏北风，风寒效应比较明显，所以出行的朋友啊要注意添加衣物。那么北京地区后天到周末的天气呢，目前来看后天的下午到夜间，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啊，自西向东呢，将先后出现雨夹雪。周三、周四和周五的最高气温呢，在12度左右波动。到7号、8号，也就是双休日，气温呢，会略有回升。预报能上升到15度、17度。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这几天啊，都是在3度和6度这个样子。体感呢，也是比较冷的。所以啊，后天到周末，北京地区的朋友呢，还要注意防范这个雨雪天气，还要注意添衣保暖。说完北京呢，那么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呢，本周的前期啊，在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将有明显的偏北风和降温，特别是东北和华北降温幅度呢比较大，预计在10度到15度。从西北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呢，这两天还有大风和沙尘天气，对出行出游呢有不利的影响。而在长江以南，特别是华南和西南地区，这几天呢会有明显的降雨。降雨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贵川的大部分地区，东北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雨雪。由此可见啊，本周的前期全国天气呢是比较复杂的，计划出行的朋友啊要多关注天气预报。那么本周的后期呢，包括这个清明节假期这个期间，全国的天气形势呢趋势转好。从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啊，仅在西南地区云贵川的部分地区呢有这个小雨天气，其他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啊天气呢都是比较好的，对出行啊出游啊基本上没有影响。天气情况基本上就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 好的，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交通委与华北高速公司联合发布的一条交通信息：京沪高速双向四环到五环出口路段受交通 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目前的交通压力比较集中。再跟您说一下京沪高速的双向四环到五环的出口车非常的多。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以西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比较拥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块聊一聊忍不了的主食啊。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这个我应该带，各位好，我是带馅儿的夏明。 你就叫馅儿就完了啊。 这话应该说我是不是盖的王维 啊。 好，来，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来， 我有面儿，我只能 我是特有面的面， 特有面的面。 啊，我是有饼有面的。 有你有面 啊。 今天我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这个主食代表，来说一说咱们。 我们是主食课代表， 还真是啊。来说一说咱们北京比较好吃的。同时呢，刚刚我看也有好多的地方的朋友们也都来举手报道了。然后我们那儿有什么好吃的，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家乡的比较好吃的、正宗的一些有名的主食，比如说我们那儿的烩面。啊，这是说起河南，大家都知道烩面肯定是 油馍头。 油馍头我觉得哪儿都有，西安也有，但是西安就没有烩面。 那倒是， 对不对？ 嗯， 像胡辣汤西安也有，但是做法不太一样。那、就拆开说了，但烩面好像是应该还算是独一份的，其他的地方见到的并不多。 对对对、 我就特别想，当然在那个有馅儿的夏明说之前 我特别想问一个，为什么主食对于大家来说都那么重要呢？你比如说，就包括咱们身边的很多人。包括熊力在内，就是每次不管吃什么，啊，什么日本料理也好，烤肉也好，不管吃什么，他都得说，哎呀，好像缺点什么，给我来碗饭，或者说给我来碗面条，只有有这个，就算撑也觉得，饱了。 那我觉得这最突出的就是明天来那位，每次跟他吃饭就都熟悉，甭管吃什么，一定得来碗面啊，来碗饭，这是他标配，啊。每次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就是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不吃主食，特别是有时候喝酒啊就不吃了，但是他是一定热定得有， 对， 就 一种习惯。 这好像是不喝酒的北方人，就是大概其实有一个共性，就好像那个春天差不多都过了，四月份，花掉差不多了，忽然你又看到一个山里面又开了花，你还是能看进去一样。你不看这个花，你觉得这春天没收尾。不是说了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吗？跟那个主食就是那个山寺桃花，你没它觉得缺点什么，有它就完美了。 就是他们那个理论，就是那个，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理论就是跟我说的理论，就是没吃主食怎么也没算吃饱， 就像没吃饭一样。 哎，行了，别吧唧嘴了。你看看人家 WNM 发过来这照片，我的妈呀，他就受不了了。 真的，对， 是什么呀？ 让他给你解释一下。 他说，老妈做了一锅炖牛肉，然后我们呢就煮了一碗面，浇上一大勺牛肉，超美味， 就变成牛肉面了。 最关键，哥们儿拍的也好，关键这牛肉真 牛肉饼 块不是饼，一条一条。 不是，我是说，牛肉配饼最好。烙饼卷牛肉， 反正他这配的也挺好。这么宽的牛肉 啊， 这么长一条，我的天呀！ 啊， 这么比划可能大家看不着。一拃长，宽得有个四五公分， 两指宽， 三块。当然，人想吃什么吃什么。前面还有好多小菜配着，三个小菜，有黄瓜，炸花生米，那是什么丝瓜瓤吗？ 不是， 那是什么呀？ 应该是就是一种菜嘛， 反正是个绿色蔬菜， 放面条里啊。 哎呦，这真是太棒了啊！好，来，接下来我说说， 你露馅吧。 我从这个说点馅儿的， 嗯， 说馅儿，咱们要先从包子说起。 嗯， 包子我喜欢吃两种的， 嗯， 一种是那种死面的包子， 嗯， 哦，就里头发黄的那种， 哎，对对对，一种是发面的包子， 嗯， 死面的包子我喜欢吃那个，原来喜欢吃小胖， 啊，小胖包子， 因为他们家的分店多， 啊，是是， 但是后来吃了几家吧，哪家都没有，就是北京站对面的那一条路， 哦， 就马路对面那条路往一直往北走，大概走个得有两三个路口那一点的，我觉得那个包子做的好吃，也可能我每次去那儿的时候都能赶上刚出锅，可能赶得比较巧，哎呦好吃。后来呢我吃了那个是赵记的包子吧，是有个赵记包子吧， 是沙子口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赵记 小燕子他们家的， 对啊啊，对， 是吧？ 是是是， 啊， 我赵记的包子，哦 啊，是， 我觉得那个， 那就必须有炒肝那个， 哎呀，对， 啊， 我就没配炒肝，我就直接吃的包子，我说， 啊， 哎呦，太香了， 啊， 就流油啊，我喜欢那种油包的那种， 是是，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馅里的油渍在那个面皮上， 哎，是，尤其好吃，就是它那个汤汁已经把那个面皮给浸的透透的了。尤其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发面不均匀，有一些还有一点那种死性的那种 面，嗯，黄的有地儿有黄， 对， 有地儿不黄， 但 它是拿面肥发面， 哦， 嗯， 但是我也很爱吃那种没那个 没被油浸啊， 哎，我就也很好吃。后来就是自从吃了老赵家的，我就基本上不吃那个胖胖家的了。 啊， 这是一种包子，还有一种包子，那个应该算是我们就是河南那边的包子， 啊， 叫荤素包子。这是个发面包子， 嗯， 里边有两种馅儿，你掰开， 嗯， 一半是素的，一半是肉的， 哦， 有这么做的。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叫荤素包子呢？就是我们也卖荤包子，也卖素包子， 嗯， 也有这么分的。但是我们家那边有一家店是专门这么卖的，就是你掰开，人家还专门告诉你从哪边掰。当然人家拿刀大概的给你示意，你一掰开一看，哦，一半素，一半荤，然后他那个。荤的那边基本上用的呢就是粉条，然后用的那个肉汁儿裹在里边， 嗯， 然后里边有一些小肉末，然后它那个肉汁儿同时也会浸在这个素的里边。素的是什么呢？其实也是粉条，然后加上什么呢？加上豆干儿， 嗯， 加上蘑菇，还有那个叫什么韭菜， 也是特别入那个肉汁味儿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你吃素的包子，你也觉得是在吃肉的。 啊 哦，就是这么好吃。然后那个我去金狮林吃， 嗯， 吃他们家的所谓的荤素包子，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嗯， 我觉得不错，是一推荐， 嗯， 可以去尝尝， 嗯， 包子我就推荐这两家先。 哎呀， 嗯， 那乐天派说了，门钉肉饼哪儿最好吃呢？ 有一个门钉里，但是 满 还有满 满恒记， 满恒记 对， 还有老门框。 啊，老门框不错。 老门框的门钉肉饼，哦，那个羊肉丁，它都是那种山羊肉丁。 哦， 还有 啊，是吗？它是山羊肉。 对， 哦， 你得跟他讲，我要点山羊肉的。 哦， 嗯， 我们专门去拍过他家的这个。 好， 嗯， 那乐天派您就选一家吧。 对， 应该都没问题。 其实老门框，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他每天的早点。 嗯，哎， 就是你过了七点就吃不上了，一般都是五点钟就开始。你能想象现在这个季节，冬天我比现在还冷的时候。我是六点钟去就排队， 嗯， 而且那个湖南卫视那个日出之时专门拍过他们家的大包子，他家那包子特大， 嗯， 一个得有这么大， 哎呦，没你脸大， 就是那包子就是，也是那种传统发面的， 嗯， 黄有淡黄色，不是白的， 嗯， 是黄的， 嗯， 然后那个皮儿呢不是那么的厚，然后呢一掰开那个皮儿里面有那个蜂窝状的那个小洞洞， 嗯， 然后那个馅儿里面是每个包子里面有一个大肉丸子。 哦， 牛肉馅的就是特别香，哦， 牛肉馅的包子特别好吃， 嗯， 啊，然后他们家那个大包子然后还拿那个搪瓷碗给你打那个豆腐脑， 哦， 啊， 就特别像好像穿越到就 是 是 有一点，哦，有一点小怀旧的那种感觉， 啊，就 是每个店都这样吗？ 我就去过他家 方庄 最大的那个店， 哦， 那个店是24小时的吗？ 啊，哦，对对， 哦，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家附近也好像开了俩老门框， 嗯， 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 好像做早点特别辛苦， 对， 你想咱要是五点钟吃，他们得几点钟备料啊？ 当然， 是是是是是， 人家一到过了12点就开始备料了。前两天我就为了排，就不是排队，突发奇想，想去吃油饼， 嗯， 我们就去黑窑厂拍那个油饼去了， 嗯 嗯。 我们还说晚点去，人少，后来发现，嗯，还不够晚。 应该他们那边是十点半就是停止营业还是什么，你大概十点去，哎，正合适。 那是吗？ 对， 因为上次我去是九点多钟， 我也 就没人了。就没人了。 我那一天正好赶上可能是周六日，而且那一天是北京下雪。 啊，对对对， 就下着雪，我说这天肯定没人去，我们去。 礼拜六。 对，去了之后，哎呦，我到那儿基本上都快九点四十，快十点了，还排了好长队呢。 嗯， 到那儿之后豆腐脑都没了，只能喝那豆腐汤了。 哎，真的，就这些主食吧，嗯，它一定有它自己独到的方式。 对， 比如说用的油啊。 嗯， 配的料啊，馅儿啊，它一定有独特的东西，要不然就大家都这么拌馅儿。比如说它的馅儿怎么就让你觉得 对， 哎呦那么油滋滋的，但是有的馅儿你觉得哎呦这馅儿怎么干啊。包括我一好朋友，他是那个房车俱乐部的 啊， 然后他东南西北去玩，他东北人，然后他就跟我说，说肥子，我打算把我家乡的那个一个专门做包子的那个饺子，人就做馅儿的，那店面很小，可能也就咱们，包括后厨也就咱们直播间这么大，然后说想引进到北京来，说哎呦，说在我们家乡那儿生意极火，说我只要回老家就在他们家吃。哎，我说那他们家肯定有窍门，他说就是有窍门，说这老爷子吧七十多了，然后有俩姑娘，但是老爷子说了，我传男不传女 啊， 这完了 啊， 所以老爷子自己弄馅儿。但是老爷子吧，平时白天的时候都不去那儿，因为白天都弄好了馅儿，你就包然后卖呗，特别火，排大队。然后就到晚上，老爷子自己到后厨那儿和馅儿去 啊。 但是呢， 啊，有点秘方的意思啊。 是的，是的，你接着听啊，说这老爷子吧，就是白天的时候，你想身体哈稍微差一点了，基本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得走小水 啊。 但是到晚上了，啪，门一关了，好了，谁都别进来，仨小时， 嚯， 就在弄馅儿，也不出来 啊 啊！然后仨小时之后，跟他们说，好了，馅儿和好了，这个是这边馅儿，那是那边馅儿 啊， 明天包吧 啊。 后来我说，哎呀，这个很值得遐想的， 是， 但是就是很好吃。 嗯， 其实在 我想起了红高粱， 但是这个也许咱们 是 瞎想， 是一定是瞎想，一定是瞎想。 是是。 其实有好多厨行呢，就是一层窗户纸。比如说那个我们北京最常见的猪肉大葱的小包子，很多店都在卖嘛，对不对？然后就有一次我们就发现，很多人就说，好多人不爱吃这个，因为有一股臭葱味儿。然后我们就问那个老师，老师说其实这个很容易解决。那个就是你包馅儿的时候，你不是在馅儿里和葱吗？那个葱沤的久了，它就会发酵，就会有臭葱味儿。但是你把它分开，你包的时候，你等捏那褶儿，再把葱放进去，这个时候你上屉蒸，它就没有臭葱味儿，只有那葱香气。 嗯， 好多就是一个小窍门，一个窗户纸一捅就破了。 是的， 对，包括那个那会儿我跟那个玉花台那个孙经理聊，他们家那个。也是包子，萝卜馅包子怎么能好？就是把萝卜炒半熟，就熟馅包，跟那个肉一起，它那个汤就不出那么多了，就好吃多了。哎，对。 还有就是淮扬府的这个荠菜的小饺子，还有小馄饨，它那个荠菜就不柴。后来我就问那个王长荣老师，我说您这个是用的什么牌的荠菜？然后他说我就是剁馅的时候剁点小青菜。它就把那个口感给中和了，小青菜的那个纤维没那么长，没那么硬，然后吃口感就好。 来，新的一轮开始了啊，那个接着说，从谁说？ 咱要不先从微信平台说， 那 你们准备一下， 可以 好不好？ 嗯， 先说 KOP 说的，我推荐一地儿啊，有点远啊，陕西榆林有一个叫大漠包子，卖那包子，哎呦，极为美味，但就是远点啊。还有这个燕子说了，我们家包熟肉的包子 啊，熟馅儿 比那个生肉的好吃。三丁包什么的不就是有 熟肉 包子吗？ 对 啊，老大爷说了，你说那流油啊，是一斤肉馅打三斤水，就打水是一定得往里打的，对吧？它不仅是有一个那个蒸的那个过程，同时水沸腾了之后，还把肉馅有一个炖的那个过程， 对， 所以它那油出来了。而且那配比你一定得肥的多点。 嗯， 我在家只要包肉馅的，甭管饺子什么的，我一般都是二八。两分瘦，八分肥， 因为你还有韭菜中和菜。 您是油渣的包子吗？ 油渣包子也可以。 啊、是油渣包饺子、哎、包包子搁油渣特好吃。 如果我没费过那种事儿啊， 嗯， 但是呢，我原来也是吃过一位朋友他做的包子或饺子，因为他也是特别喜欢吃。 嗯、 他怎么弄呢？就买那种就是后臀肉。 嗯， 就是瘦肉和肥肉能轻易分开的。 嗯， 然后呢，再买一些五花，他把大块的肥肉分开和瘦的分开剁，然后呢，把那肥的先炒一炒，煸一煸， 嗯、 再和这瘦的混在一起。 啊，对对对对， 我有这种， 真的极香。它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你能、嗯、你吃的那种流油的感觉，它的那种肥而不腻，说的就是这个。 对， 嗯、 它把那油都已经炼出去了， 全炼出来了，嗯、而且你吃 炼出那油再炒点别的菜更好。 它的那个肥肉会变得稍微的有点口感， 嗯、 让你嚼起来特别的倍儿香。 嗯， 就跟前两天我们在吃那个忘了吃什么了，我们 忘了 吃、哦、吃那个什么？ 那你说什么？ 就是我们经常去的吃的那个火锅，网钢本 啊，网钢本啊， 他们家的芽菜炒饭 啊， 哎，就跟他们老板聊说，哎，我最近琢磨出来了，我说什么呀？我们家这芽菜炒饭为什么好吃？我说什么呀？我们这鸡蛋炒的老，就它这鸡蛋煸的时间长， 啊、 它就成了 那个问题。它那个米都是粒儿粒儿的， 是啊，它那米是先煮后蒸， 对， 啊， 工序也不一样，所以你吃出来是一粒儿一粒儿的、 啊。 还有就是它那鸡蛋，你能吃出来那种鸡蛋的焦糊味儿 啊， 糊味儿不是焦香味儿， 焦香 那个。厨师叫郭香气 哦， 嗯， 像就是我今天中午专门去尝了一下， 郭老师是吧？ 那、啊、郭老师、嗯， 我今天中午专门去尝了一个，就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香港来的老厨师亲手做的炒牛河， 哦， 因为他叫翔哥，就是在这个圈就在香港的圈还蛮有名的、 嗯。 然后我就想那么大年纪能亲、嗯、亲自给我下厨，我就很激动。然后我其实都吃了饭，但我还是吃了一整盘。他那个炒牛河就有一股锅香气，然后他说他们在香港做这个菜的时候，做这个炒牛河的时候，他说这个炒牛河在香港的餐饮界叫四大天王之一，就是你去应聘酒楼去应聘， 嗯， 那个老板会让你做其中这几样的其中一个，比如说炒牛河，比如说牛腩饭，还有肉丝炒面。还有一个是什么？我想不起来了。然后叫号称香港餐饮的四大天王，所有的饭馆都在卖。尤其是下午茶，说几个闺蜜啊、男闺蜜啊、女闺蜜都可以在一起聚会，就点炒牛河，然后哪怕只点一盘炒牛河，就大家的 AA 制，就炒牛河都有点像咱们北京的炸酱面一样，好像家家都在吃，然后到处都在卖。然后这个炒牛河就有一个，就我吃这个翔哥的这个炒牛河，就感觉有两点不一样，一个是色泽特别的红亮。然后再一个就是，嗯，它是那个牛河特别滑润，但它是整根的，它不会碎。然后其实说穿了，也就是一层窗户纸。 嗯， 那个翔哥说，我做之前先上锅蒸一下， 嗯、 但是就是上屉蒸一下，就蒸30秒，就很短、 嗯， 甚至更短的时间。然后蒸下来以后拿再炒这个炒牛河。而且他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厨师。颠锅颠勺、 嗯、 你觉得越颠的高越颠的有劲儿越漂亮对不对、 嗯、 那是我们电视人喜欢的、 嗯、 但其实这样炒牛河不需要这样的力气不需要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指、 嗯、 需要太极的柔中带劲的这种柔劲儿这样你颠起来那个锅整那个牛河不会碎也不会断就是牛河不是大概这么长一根吗它都是这么长一根一根的然后码在盘子里、 嗯、 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棒而且那个豆芽菜他们叫芽菜两头去尖叫芽菜、 嗯、 就咱叫掐菜吗 对他们叫、嗯、咱们叫掐菜他那个 掐菜炒出来以后、 嗯、 非常的脆就好像刚刚断生就捞上来了但我明明看他也在大火里爆炒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老师傅他觉得最得意的就是他的炒牛河， 嗯， 这个是我今天又学了一招。我以为香港都是大菜，我的都是受那个满汉全席和那个食神的影响。 也不能说那边都是大菜、 嗯、 啊，就是越接地气的那边，你反而觉得越好吃。 嗯， 真的。 嗯、 你比如说，刚刚是在新加坡呀，还是在马来西亚刚刚评出来的，就是。最好吃的饭馆 top 100，然后其中有几家是在，比如说就是咱说咱们中国的啊， 嗯， 其中台湾有，然后香港有，上海有， 嗯， 就是人家国外专门评的这里，北京都没有。 哦，我刚才看到那个我记得笔记，四大天王是干炒牛河、扬州炒饭、牛腩饭和肉丝炒面。 哦，全是主食哎！ 对，全是主食。说这个香港的 就厨师就师傅、嗯、他们有一个聚会，每月有一次啊，叫老环会，就是老弱的老，中环的环， 相当于那手艺交流。 对对，相当于那个，对，就是那个分享交流会，然后他们就特别容易交流这四样东西、 嗯、 就谁说这四个炒得好、嗯、就特别受尊敬 啊， 就大哥的那感觉。 好好好好， 来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接下来咱们分着来说一说、嗯、继续来推荐。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咱们还是依然先从饼开始呗。 啊，行行行， 好的，饼来。 我先说一个这个跟我们这个学科息息相关的一个东西。 有 啊，叫叶子饽饽。 哦， 你 看 这个是饼吗？ 饼、哦、啊，翻译过来就是那个叶子饼。 哦 啊，这个我当年翻译这个《御制增订清文件》的时候，乾隆写的叫叶子饽饽，什么东西呢？椴树叶子，然后加上那个跟粘豆包似的那个黄粘米，然后蒸出来的。这个叫 好吃吗？ 后来我去，还行，因为它有那个树叶子在外头，那个粗纤维就比较好消化。但是后来我到这个东北去考察的时候，去那个白旗寨满族自治乡、 嗯、 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哎，现在开始发生变化了，因为那个黄粘米现在觉得不够珍贵了，不够金贵了。 嗯， 然后那椴树叶子呢，纤维太粗了，不好嚼了。 对呀、啊，不好消化嘛、 嗯。然后原来里头没有馅儿了、 哦， 原来里头没有馅儿，现在加上豆沙馅儿了，那就变成什么呢？就是糯米的，然后包上紫苏叶子。哎，这个很好吃，哎，这个很好吃，这个很好吃。那粘豆包是黄粘米的吗？现在变成那个白浆米，就是糯米的那种。哎，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就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有那个紫苏叶子那个香气之后，就不太一样。这是咱们说一个稍微新奇一点的。 嗯。 然后呢，饼这类，还有就是我刚才听完那条那个。人家那个 广告 不是广告，人家听众发来的那个，我就想，我一到这个季节， 嗯， 这个香椿酱肉跟饼是一定不能少的， 卷 这个酱肉，然后那个热饼，就是那个，就现在就外头就有卖的那种那个那叫春饼，然后不是这个一撕一张撕成两张，然后在这个锅里稍微备一下，然后热热乎乎的把那。酱肉往里一搁，那流就 让那酱肉化在饼里， 哎，然后再搁点那个香椿焯好了切成末往里一搁，切点黄瓜丝一卷，哎呦，再来点葱，太好吃了，是吧？ 其实真的，饼另外一种吃法就是馕包肉。哎呀，我在新疆吃过，大羊肉串，那一个真的半斤起那种，直接买一馕。铝上的，肉串的那个油就直接切了， 对对对对， 哇，就那么一吃，我天哪，真好吃死了！ 这饼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就像维哥说那个鱼头泡饼， 鱼头泡饼， 它那汁儿啊油啊特别好的浸润在那个面里头，而且呢，你说干不干，说稀不稀，然后吃起来带油，饼本身又带油，然后跟着这一吃， 咱们组合一下 啊， 谁吃饼？ 那我吃饼， 我泡汤。 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岛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胡歌。 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我是石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如梦之梦的导演赖声川。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八十七点六生日快乐！ 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八十七点六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是许琪。 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徐峥。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小刚。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优， 我是李晨。祝北京文艺广播 FM， 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二十四周年生日快乐！ 春意盎然的时节，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四乘四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限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日至4月20日，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穷到春阴流入眼，看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拍，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上个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广播伴耳边。 87.6。 整点之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低压复合区的控制，本市空气污染物扩散气象条件仍然较差。今天傍晚，本市有中度到重度的霾，大部分地区有浮尘天气，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夜间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北风逐渐增加到四级左右，局地有扬沙天气，霾的天气呢是减弱消散。明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三到四级的北风持续，由于冷空气的作用，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者是小雪，而且气温下降非常明显，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也只有14摄氏度，请大家及时的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中度到重度的霾转多云，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一下环路方面。东西二环的北段、东西三环的北段，还有东西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西四环的北段的北向南，北二环的东西双向，还有北三环的中段、北四环的西段，东西双向都是车流行驶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啊！但是互动呢，不要这么频繁，尤其是吃晚饭不要发过来啊！这下花的雨又发什么？这是香椿鸡蛋吗？ 对，那是香椿鸡蛋。 这 真的我看就不行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卤的鸡翅膀啊。 对呀、啊，边上一圈卤蛋， 还有这是炒的炸豆腐吗？ 那不是吧？我觉得这应该是猪头肉炒的那什么吧。 哎呀，哎，好啊，这个我们有没有能屏蔽什么图片性？哎呀，真受不了了啊！ 是， 好，今天咱们聊的，对，我们聊的是主食，下花的雨，您发的这个也不和我们今天的主食。 他说的那都是配 的，是吧？ 我听着就是想吃饼吗？ 那倒是很好的。啊，今天咱们聊的是主食，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对主食也是非常非常爱的，我们的赵导赵雪莲，赵导，欢迎赵导。 大家好，再打一次招呼，我接下来要放大招了。 哎呦， 厉害了！ 你看看，还有一位呢，就是也是憋着大招的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杨博士啊，最吃饭特别的细致啊，非常喜欢有品味啊，而且对食材要求甚严 哦， 但是对主食呢不怎么挑。 谁告诉你的？ 对主食也很挑剔的啊，杨博士，欢迎杨博士。 哎，大家好，我波后样。 哎，好。 关于饼还有补充的吗？ 饼是太多了。 要不这样吧，说一个简单的啊，说一个你们说老在那个煤厂吃的那个 啊，就是黑窑饼，那个黑窑厂的糖油饼。 对， 黑窑厂他们那个确实跟他们美食地图拍过，那个真好吃。就是好多油饼，就是无非就是糖油饼，就两种那个诟病嘛。第一就是糖不够，那个是满的，就是边缘没有白边。然后第二是就油饼皮了，软了，那是脆的。 哎，我问你一个，你们业内人士啊，你们拍过啊？因为我去过几次啊，我就从排队开始，我就站在那儿盯着他们怎么把糖弄上去的，我死活都没瞧出来。你们知道吗？怎么把糖给弄在那饼上的？就是特别快，赶着，啪，就突然有 那个什么。按着一个方向，按着面的性质，然后按着一个方向叠完了以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铺在那上面，然后把它竖着擀成6寸长， 对啊， 然后横着拉到4寸，应该是4寸宽， 对啊，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刷一层糖。 糖是刷的吗？ 那不然拿手，有的人拿手抹的，有的人拿刷子刷，就看他习惯。 但我见过有那种糖面， 对，也有糖面。 糖面， 我跟你说，我 粘的上 的，我看的是什么？就是那些你刚刚说的操作都是特别慢的，一开始还是白饼的，通它一下，哎，就成糖的了，就看见你有色儿了。然后呢，如果是要两张糖的，就是那个双糖的，唰，哎，色儿就更重了，啪就扔锅里了。然后我就看了几次都没看着那糖是怎么上去的， 就是手太快了。 那个你说的那个可能是 手再慢一点更排队了 啊、而且但是我咱们现在吃的糖油饼跟我小时候吃的有一点不一样， 哎呦， 不如原来的 是吗？ 就是现在都是白糖的 啊， 现在都是白糖的。 他们家用的也是白糖， 对， 都是白糖。 小时候过去都是红糖，因为红糖容易炸坏。稍微油过一点， 我听那个冯老师说，过去的糖饼有两种，一种是白糖，一种是红糖。红糖比白糖贵那么一点点， 对， 好像1.6毛还是1.7毛，红糖的要贵1分钱，用的粮票都一样，因为一个油饼，一是一两。 你糖是副食的吗？ 对， 那个面票叫什么粮票？ 粮票 一样的，然后那个钱要多花1分钱。 现在我就特别想吃过去那个红糖的糖油饼，但是不好做，这个确实容易糊。 荣运湖。 哎，那个煤厂的那个 白糖， 哦，也是白 糖，白糖啊，白糖的炸出来显得漂亮，红糖你炸完了之后显得发那个颜色更深一点。 那杨大妈那个也应该是白糖的吧？ 应该也是吧？ 啊、 哦，还没出来呢吗？ 对对对 对， 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回到红糖那时候？ 红糖不好做，而且但红糖做出来有那么一股香味，白糖没有。 是的，是的。 回来我们见一见。 嗯、 对。 但是说句实话，黑窑厂是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吃早点的、吃糖烙饼的地儿。但是说句实话，每次去吃啊，都感觉好像差点意思了，就。反正没有第一次去吃的那么的让人感觉特别惊艳，总觉得吧、 嗯、 然后我们也分析说为什么这油饼好吃，现炸的能不好吃吗？那么长的队，你来了就是直接捞出来，油锅里边捞出来给你的，能不好吃吗？前两天我去我们家那儿的一个早市， 嗯， 名字都掉下来一个了，只剩一个名字了，所以 不知道叫什么早市、 啊、 也没法推荐给你。然后里边呢是固定，人家每天早上都有、 啊、 一直到下午的应该是一点之前就全收完了、 啊啊、 里边呢就有好多卖早餐的，其中有一家是卖胡辣汤的、 嗯、 我不是在找好喝的胡辣汤吗、 嗯、 找了不少了，我就说哎，这家也有，我一看他用的那料吧就不像是什么正经的料啊，就是里边连豆腐都有， 嗯， 就是那个切成小块的豆腐都有、 嗯、 我说这估计胡辣汤不好喝，但是那油饼真好， 是白的是糖的？ 白的， 白的， 不加糖、 啊、 整个的一个圆的 啊 一个圆的，而且上边是放的那个葱，那个葱呢还是他炒过的葱 啊， 就类似有点像那个葱油弄了那么刷了一下这个油饼， 嗯， 往锅里一炸，哎呦好吃极了，刚出锅的、 嗯、 特别好吃，那个葱香味就出来了， 嗯， 而且那葱呢经过炸之后呢，经过这个它又怎么炒了一下之后呢，一点那个臭葱味没有，完全那个葱香味就出来了， 嗯 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葱油拌面和你那饼的结合， 呵， 好了，这个 他说不知道在，是的，推荐 这个地儿 可以推荐 啊， 小区能说吧？ 啊， 对吧？北五不是什么北五环， 你到底住哪？ 走错了，南五环 啊、哦。 那 我你这让大家南辕北辙啊。 南五环，南五环，南五环就是高米店儿， 高米店儿、啊， 高米店北。 嗯， 那边呢有一个叫 保利茉莉公馆， 保利茉莉公馆的北边 啊， 就在那个小区的对面，马路对面，就在那个里边。 你们俩街里街坊的都没在那儿看见过吗？ 我那人多，我光看吃的，谁看人呢、 哦是啊？他是去那个面条的早点， 那里边 去那个 只有那么一家是卖油饼的、 哦， 很好找。其他有卖油条的，有卖糖糕的，有什么都有，早上都有。 嗯、 但是只有那么一家卖油饼的，汤不推荐， 嗯、 但是饼极其好吃。 好好 那还有，就是关于油饼 啊， 油饼过去老北京我也写过，就是那个叫炸布袋。 嗯， 就是油饼炸的差不多了，然后撕开口，然后放一个鸡蛋搁里头，哎，那个吃起来、 嗯、 特别的那个不油不腻，特轻，轻的， 能再吃着了 啊！ 不用 说，冯老师要恢复这个、 哦、 啊， 这个天津就有，想吃现在去天津就能吃得着。 真的是早点、 啊那我还是去南五环吧。 天津那个老字号大福来。 啊， 专门那个嘎巴菜做的特别有名， 对对对 那大福来、 啊、对 他卖这个 啊，对 啊，有北方好多，就是河北附近很多地方都有， 对对 对，就是不一定非得等着咱们北京再恢复做这个，如果要是去这个外地河北去，很容易找，有的地方叫炸老虎， 嗯， 有的地方叫炸不蛋，反正不一样。 哎，饼啊，你怎么能放弃煎饼呢？ 煎饼，因为我想了想，我特别爱吃煎饼，但是呢我不知道哪儿推荐更好，因为我只要是煎饼我基本都爱吃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推荐哪儿好。 我能帮你推荐俩地儿吗？ 啊，你来 抢答的 啊， 那个方庄就南四环、 哎、 有一个， 得是有门脸的啊，你不能说推着车随意走的， 有不仅有门脸还是电脑打的票， 嚯， 还能刷支付宝什么的，然后就在那个方庄有一个永旺梦乐城，梦乐城一楼进去有一个大超市，超市的面向收银台左手边，然后8块钱一个，那个煎饼就是有面咱就不说了，什么紫米的、绿豆面的都有，那个很常见。它关键它在于它有一点点改良，它在里面放一勺那个酱菜，有点小辣味儿，然后酱菜切成小丁。然后呢卷在里面，我觉得那个煎饼是真好吃、 嗯、 啊，而且齁老大一个，就我这饭量一个就饱了， 我那咱仨一块儿只要一个吧。 那不够啊。 对对，还有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宁姐姐做的这个三五堂的这个煎饼，这个煎饼已经就是可以说是国际有名了，很多外国友人来北京都吃过他那煎饼。这应该是北京唯一一个加服务费的煎饼了。 对，主要人那煎饼料好。 嗯。 对吧， 而且刚才你说的那个油饼炸完了以后凉了还是脆的，这有两点技术要点。一个就是你下锅时候那个煎锅的对油温的掌握， 哎，对对， 掌握好了，那个炸的排叉啊什么的， 嗯， 往这么高举起来，离案板也就一米高，扔下来就碎了，那就是师傅检验徒弟出不出师的这个一个标准。 对，过去那个我知道他那个咱们过去有那个成本核算卡，给那个各区的检查人员，比如胶圈往地下一摔，摔成几半，哎，这就合格了， 嗯， 啊！这过去都写得很清楚，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不知道是就高宁姐自己这么使，还是别的师傅也这么着。他和面的时候，他放点盐， 嗯， 啊，对对对。 高宁姐她炸的那个薄脆，嗯，就跟家放一礼拜，你别搁坏也坏不了。我也不搁冰箱，它就还是脆的。 嗯， 搁冰箱反而就软了。 对，冰箱潮嘛， 啊， 所以我觉得这俩地方的那个煎饼就特别值得吃。 对。你想三五堂那煎饼它是得收服务费， 是 你想它那里头，嗯，又有鹅肝， 嗯， 还有松露， 嗯， 它不加服务费它赔死了，真的 是是，嗯， 可以点素的 啊，行， 去那儿点素的干嘛呢？ 等会儿，先让小胖先读一下听众发来的信息，你做一下准备啊，马上你就开始放面的大招了。 好， 好吧，啊， 嗯，在他做准备的时候呢，先要做好这个地方的到底在哪儿的精确定位的准备，好吧？10月10号说了，方庄南四环永旺梦乐城，这是仨地儿好吗？ 那个 方庄是 南 三 环 到南四环之间。嗯， 我从说刚才那不算，南四环永旺梦乐城。 好啊，还有一位啊，正好再回答一下 backcoms 啊，他说了，你们说那个丽丽担担面在哪儿啊？搜了半天也没搜到。 鲜鱼口有一个，然后去那个广渠门外。 对，广渠门那儿有一个。 广渠门那是丽丽的总店。 这地儿倒没错啊，但是您是按照熊丽那丽搜不行， 对， 是吧？您得按 力量的力， 按对力量的力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问了一个问题，信马由缰说了，朝阳门或者是东大桥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主食吗？我先推荐一个，你们再想想啊。那边有一个在丰联广场二层几层来着，反正丰联广场里边有一个那个宁卫下雨， 嗯， 里边有一个炸油象，炸油象是，等于是回族特有的一个小吃。 那个炸油象那哪儿？那个叫什么楼之类的？燕兰楼 啊，燕兰楼也有， 对吧？也有， 是，只要是清真的那边都会有这个炸油象，他们那儿的炸油象做的不错。最关键是，您配着那个炸油象和他们家那个烤羊排一块吃， 是 香极了，真的很好吃。而且 那是什么饼类的？ 对，是你们饼类的。另外面类也有，他们有一个牛肉盘面 啊， 就是那一个大碗里边一盘那样的面， 见过啊。 然后就跟那个类似于像大盘鸡似的，哗，也非常的地道， 嗯， 不错。就关键他们家的肉我觉得非常好，您可以去尝尝。 嗯，我也有推荐。 来， 你这个是在悠唐，靠近朝阳门，我是靠近东大桥。 好， 那个紫光园，紫光园那个他门口有大煎饼。 就是 进屋 路口边上吧， 对对，进屋有那个炒疙瘩，对，那炒疙瘩很有名。 门口我看他们那个吃当 排队 弄串的那个， 对对对， 天天的大餐子那么大个， 然后还有各种外卖，特别好，特别好。 对，另外底薄酒一杯，他说了推荐新发地那儿有一个刘东来胡辣汤。 哎呀，经常去，真的，因为他那个地儿非常好找。您只要走这个京良路。从那个京开高速那边有一小口，提前出来之后走辅路上京良路之后，您就能看见有一个大牌子写着刘东来胡辣汤。 那不堵车吗？ 现在还好了，因为现在那边 等新发地发菜的时候去， 而且那边现在治理了，整个的那个交通还算不错啊。但是不过还好，我自从发现这地儿了之后就已经去了得有 常住 六七回了， 在那儿办一张储值卡呗。 他那儿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业务。 来来来， 胡辣汤都有储值卡了。 老赵， 啊，我说这大招吧，就是想呛您的行，我就忍不住说米饭了。 可以， 因为我太爱吃米饭了。 可以。 然后我觉得就是北京这米饭有个没法绕过去，叫遮罗。 我想当年我们已经是很历史了，那当年我们拍上菜的时候本来是要拍一个蜂窝煤炒饭的，完全是我自己实在觉得遮罗太好吃了，我就利用了手中的职权，然后生生让韩童把他的蜂窝煤盖饭变成了遮罗。 我知道那片子我看了，您那上菜就那集看得我有点眼窝发红，这个眼眶发红，眼鼻子发酸，特别有那个情怀感。 哦，对， 特别是那个阿姨出来说那个怎么着的啊？对对对对对。 那个刘阿姨原来是一个幼儿园做饭的阿姨，然后就被这个老板都搜罗来，然后给他们做各种各样记忆中的这个家常菜。然后这个遮罗呢，刚才你说你爱吃那几样，这里都有，但是咱们北京的那个传统家庭里面，遮罗一定要柿子椒炒肉炒鸡蛋，一定要有一个蒜苗，就是南方叫蒜苔的，然后炒鸡蛋或者炒肉丝，还得有土豆炖牛肉。然后这三种做出来，当然老板就说，我怎么能给客人卖剩菜呢？我说你怎么那么实在呀，你现做不就完了吗？然后现做了以后，他那个菜和那个饭是分着上的，你点完了以后呢，你自己遮，然后那个锅是烧热了的，锅底下会有一点点那个像锅巴一样的，您不爱吃可以不吃，但是被菜汤一泡也是能嚼动的，就那种香一下让你回到小学的时候，刚放学回家拉开冰箱门就那种。 不是小学回家拉开自己家冰箱门，在街坊家吃饭，或者说邻居什么张奶奶什么。 我主要是拉我们自己家冰箱门。 不是人家给你留一口啊，或者怎么着那种感觉，或者中反正就特别亲切那种感觉。 哦，您的邻居真好。 哦，就吃遮罗就好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遮罗饭是咱北京人绕不开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也是我工作当中发现的，原来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吃这煲仔饭，仅仅是个人，我觉得我牙不好嚼不动。后来我们也是拍节目去了广州，人不是说食在广州厨出顺德嘛，到了顺德，然后当地有一个朋友推荐了一个叫牛展的煲仔饭店，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到顺德一定要去吃牛展。那个店也就这个演播厅这么大，然后不大，然后四张半桌子吧，有一张半桌还是老板自己要坐着要看书用。然后那个老板呢，他就做煲仔饭，他家那个店里也没有水牌子，是也没有菜单，什么都没有，他就问你，完了你还听不懂他说的粤语普通话，就很困难，你听不懂他还跟你急，脾气特别不好。他问你爱吃什么，你说你爱吃豆腐，他就给你做一个豆腐煲仔饭。 豆腐也能做？ 对，你说你爱吃那个海鲜，他给你做一个应季的，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大螃蟹，螃蟹煲仔饭。你说你爱吃素的，爱吃青菜，给你做一个青菜煲仔饭。就是反正你爱吃他给你聊。 这也是按遮罗这么走的倒是啊。 不一样不一样。 跟遮罗不一样。 遮罗是所有这海鲜呀应季的。 都一块儿。 确实是按盖饭的。 对对对。 然后他的那个煲仔饭呢就完全就是更新了我对煲仔饭的看法。他并不是硬的嚼不动。他的后厨不让我们进的。就是保密。因为他的那个他说我这个养家糊口就靠这一口火。他的煲仔饭端上来其实是米是加生的。只有周围一圈是十成熟，然后中间是大概有七八分熟，他一定要求你从外往里吃，而且咱们在北京吃盖饭是不是都搅和？ 对， 他不让你搅，我一上来叫搅就打你，不是我不做你生意，不卖你，就是你不按他的规矩来，他也不做你生意。 真的，他也太任性了。 对，好任性，但是生意特别好，你知道吗？就是而且他在当地应该是最贵的一家煲仔饭，点个海鲜煲仔饭一个海鲜，他光米是45块钱。就是你一走进他的那个店里，你就闻见一股米的香气，你闻不见菜香气。然后呢，光外一包米是45，再加菜，海鲜大概是100多块钱。 哦。 然后我吃的那个纯素的那个，专门给我做的纯素的，是大概60多块钱。 嗯。 就反正吃个煲仔饭挺贵的。我来捋一下，首先你不能拌。一定要从外往里吃，你要先吃最外那一层，就是发着油亮的那层稍微有点硬的米，嚼在它一定得说你用你的槽牙来咀嚼它，听见嘎巴一声 好。 然后说这个就是煲仔饭那个到家了，然后等你从外往里吃的时候，吃到中间刚好那个米也熟了 啊， 它是这样讲究的。而且比如说我们北京的煲仔饭一定要倒酱油啊，里面还配了青菜啊，我们就去取经嘛，你这是做这么好的生意，你们这里用什么酱油啊，也给我们分享一下。然后那个人说我不做你生意，你吃煲仔饭要倒酱油，我不做你生意。他说我吃了几十年煲仔饭了，我从来都不放酱油。然后呢我说那你们要不要加那个青菜呀， 我不做 你 生意。 哦，就会这么一句。 谁说 谁家煲仔饭还要加青菜，他就讲了很多道理。青菜要出水，出水就把米的那个干香气给就稀释掉了、哦、就不加青菜。然后本来我们是和那个咱北京的一个品牌去取经的、 嗯、 取完经以后发现他的理念我们都用不了，然后但是学到了一点，这个老板就说我要坚持 不做你生意 不，他说我要为大众服务、哦、然后我就坚持我要加酱油，我要加青菜，我要符合咱们这边人的消费的这个口味、哦、然后这个就但是也吸取他很多的好处，比如说那个酱油该怎么调配，他还提了好多好的建议，包括这个米要蒸到几分熟，包括里面配的这个辣味要怎么配。然后就我们回来了以后，这个老板我看北京做煲仔饭的这个就宰黄包和这个牛展有了很好的互动， 嗯， 然后呢互通了有无，虽然他的煲仔饭跟顺德的还是不太一样，但已经是非常用心的一碗煲仔饭了、 嗯、 就改变了我对煲仔饭的看法、 嗯、好，特别好。那既然说到饭，一个是就是咱们说稍微档次高一点的盖饭， 嗯， 但是就这个盖饭我觉得是有特点的， 嗯， 而且真的是值得一吃。就是小胖上次吃的那个孔乙己的那叫什么盖饭， 那个 河豚， 记不住， 对， 河豚盖饭， 河豚盖饭， 真的河豚盖饭， 当然是真的。但是你知道，而且它是不同品种的，就是那个口味啊。嗯、但是你知道这一碗河豚盖饭多少钱吗？ 那惹定惹惹贵惹贵的， 四五十块钱一碗 啊 啊， 这么便宜啊！ 啊，我好像查过， 我怎么记得七八十吗？ 啊，我怎么记得？哦，那就是半条是吧？或者说不同口味的啊， 但、 嗯、 是不到100块钱， 真的， 啊、那够便宜的。那河豚啊， 是是是，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嗯， 然后这是一个， 淮阳府也有这个， 啊、淮阳府也有， 就是一个小的这种瓷的，底下带着火，上面蒸一个小的河豚，然后你上一碗特别好的米饭，让它汤泡饭。 哦， 它那是分开上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家小馆他们做的那个盖饭。 嗯 嗯，就因为它分素的， 嗯， 海鲜的和野味儿的、嗯，对，当然我说所谓的盖饭啊，这说的有点那什么了。但是你一去他们家招牌 啊， 非常好吃，而且他拌的那个汁儿啊特别浓， 嗯， 就类似于吃鱼肚的那种感觉。 我、哦、明白了， 我都呼 胶原蛋白黏黏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就要那这种汁儿才好吃啊，这果味儿。 然后另外一个我吃的特别好吃的，嗯，在欧巴尔台。就是当然他们家其他那我单说啊， 嗯， 但是他们家真正我觉得特别有特色叫牛肚炒饭，偏辣的， 嗯， 因为这家呢就是烤牛肚的， 嗯， 然后他把牛肚呢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的肥肠，啪都切了，切完了以后呢跟米饭炒了，炒同时里头是放辣椒的， 嗯， 所以它偏辣， 嗯， 然后在这种同时呢让你吃的时候还有一种嘎吱嘎吱的感觉， 嗯， 是因为里头放了类似于榨菜式的东西 啊， 哇，真好吃。 榨菜是个神奇的存在，配什么都好好吃啊， 是是是，但是它都炒的那个饭里了， 嗯， 哇，一边吃一边出汗，哇，这个辣哟，但是特别好吃。 嗯， 哎呀，您说的榨菜炒我就想起来一个，我吃过一个海鲜炒面，就是里面也 终于说回到你代言的 冷静一下啊，我先进条广告啊， 嗯哦，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赵导，你那碗面咱们最后一个时段再聊好不好，咱先解决一下咱遗留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漂亮的姑娘 朱莉 也说了，朱莉她啊说刚才那加服务费的煎饼哪儿啊， 对，那是在国贸37里的一个自助餐厅，它的名字就叫三五堂， 哎，对对对啊，还有这个我爱曼联也推荐了，说盖饭必须邱云平啊，要吃的赶紧啊， 嗯， 估计要关门了啊，红烩泥肠盖饭绝了， 那个还有糖醋里脊 哦， 啊，糖醋里脊 哦， 嗯， 还有你看都说不让发照片了，怎么连早饭和早饭昨天和今天的都发来了呢啊，今天咱们聊的是主食，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聊 CHWL876 金端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之后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主食， 瞧给你饿的。 我都不行了， 快说！说了这么多主食，你最想吃哪个？ 刚才看买我都看成包子。 嗯，如果天上下包子多好！ 哎，今天咱们说的我都特别喜欢， 都爱吃。 而且刚刚你们在聊的时候，我还特意想了想，为什么？刚刚花花也说了，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爱吃主食呢？我觉得主食就是太包容了。 是， 你看所有的味道。你比如说咱们炒菜的话，尽量避免这个跟这个，您最好不要啊，它可能会有点抢味儿，怎么的、主食全来啊，您就说花说这米吧，什么不能往上盖， 是， 只要但凡你炒这东西好吃，往上一盖它就是好吃的，而且还能填饱肚子， 真是，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记得那我好小的时候了，那时候然后我爸出差回来，他去新疆出差了，出差回来以后为了省事儿，说王威那个晚上我给你做那个嘎锅焖饭，我心说嘎锅焖饭有什么新鲜的。哎，他说不一样 啊， 给你做完了你再吃。我做完了以后真好吃，他呢是相当于把米弄好了以后、然后那米里头他切上小胡萝卜丁，然后又切上那个 新疆做法， 哎， 对 对啊，是， 然后肉的丁，然后就反正都很密集啊，都放那里，咔，高压锅一弄，米饭好，肉和胡萝卜全好， 是高压锅， 直接盛着开始吃，以至于还可以以此类推，比如说里头可以放排骨啊， 是是是， 啊，可以放其他品种的肉啊，啊，真好吃， 哎呦， 而且 您这套食材放到不是高压锅的锅，平底锅也就做着就是像西班牙海鲜饭似的 哦， 我还真试过，特简单，还没什么油烟子， 来。接着那什么吧，接着冲刺吧。 哎呀，海鲜炒面，我就想半天刚才这个，就是因为我也是因为吃什么都得有主食 啊， 不是米就得给来点面，让我觉得没吃一样。后来就那个我们去那儿拍片儿，就想起来说我们家有那个海鲜炒面，是我他妈妈就从小就做这个，他们福建每家都做这个。我说那尝尝吧，哎，没想到就和北京的炒面还就是。有很大的区别，一它里面有海鲜，然后这个是这个季节有什么海鲜搁什么海鲜，再一个里面就是有榨菜，就放那脆脆的榨菜、 哦、 然后呢还有一点它那个炒面是有点带汤的那感觉、 哦、 它不是让你能喝着汤，它那个面稍微有点湿润的那种感觉、然后吃起来又不干然后又香，这是我对福建的那个吃法又有了一个新的就是认识吧、福建人也吃炒面，这我真没想到。 哎，他们那边面线特别多、 对对对， 而且他那边还有一个吃法锅边糊， 锅边糊 跟孙涛一块儿 吃，是是是， 那也挺神的。你爱吃什么海鲜，一个这么深的一个大铁锅，锅烧热了，中间汆那海鲜炒也行，完了把一个米糊和均匀了、拿那个勺子锅边呼一下，然后它不就变成了一个薄薄的硬片吗？贴在那个锅上，等中间的海鲜熟了，然后把那个你辛辛苦苦敷好的这一大片那个米糊片再把它捣碎了扔到这锅里， 咔哧进去 啊、然后就端上来，就有点像那烩面， 不是烩面， 像烩面， 其实像什么呀？像那个嘎巴菜，先摊出一煎饼，然后搁锅里一煮，是吧？ 对，但是那感觉有点像薄的那个烩面片儿， 它 要炖一会儿呢，它要烩一会儿，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挺神奇的。 你刚说那个，我想起来大连吃的也有一个类似于像你那个海鲜炒面，唯一不同的是面呢，它是先炸，炸成一块儿，就是我说这一坨上去怎么拌得开呀？然后呢，人家把那个也是应季的这些海鲜炒完之后，咵往上一浇。啪你就拌开了，然后因为它是炸的，它能把那个炒的那些海鲜里边那些汤汁全都吸了、你会发现盘子里边没有什么剩余的汤汁，基本上全裹在面上， 对、 而且面也非常轻易的就拌开了，哎呦那也巨好吃，最关键是那海鲜新鲜，稍微的摇那汁儿就出来了，特别香。 对，然后我又想起来一个面，但是这个面就 很便宜啊，很便宜，就是很多那个烤串店都会做的炒方便面。 哦， 哎呀，我觉得那个撸完了串必须得来一个炒方便面， 疙瘩汤炒方便面， 对，没错，这两样可以同时上， 可以， 货架。 对，然后就 吃不吃串了？ 是啊， 要都不干 啊！我一般都是先要一份那个，就跟着串还没来，先来份这个，就先吃着，不然这喝着喝着酒，点不点吧嘛？ 喝着酒吃炒鸽，不是 炒方便面吗？ 啊， 是吧？然后你这点不点吧？你喝酒不就能量稍微多点，二两就变三两了，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特别的好，就这个搭配的，它这个。等于是两家共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商铺，这边是卖山西刀削面，就是进宝章，然后隔壁就是那个撸串，叫串足，他们家就炒方便面，烤那小串，十块钱一把，12个，然后你可以在面馆里面点串点过去，你也可以在串店里头点刀削面点过来，两个人合作得有10年，亲密无间， 这不是就像当年那个白魁的烧羊肉配上灶温的那个一窝丝饼是吧？ 对对对对对， 是 超棒的。 嗯， 不过最近这一两年好像北京吃面的地儿雨后春笋， 对对对对， 包括你比如说像我说的川式的面， 嗯， 然后包括陕西那边的面， 对， 然后还有就是日式的拉面，哇，各种各样的， 对对， 而且在很多的大的商超里头，特别是商超里头，哇，竞争都特别激烈，同时好像尖尖都不错， 嗯， 都特别好。你比如说有一次我跟小胖下了节目去那个华贸中心，就是大望路那儿环贸中心，它应该是3层吧还是2层我忘了，那儿开的一个， 那儿还有面呢， 日式拉面的， 日式拉面 的馆子，人家是专门买断了日本的一家制面条的工艺，就相当于好了，国内啊，这个你们的知识产权我要了， 我明白， 然后专门压面的那些配料也好，压面的机器也好，全都是自己花重金做的，所以那个面条完全不一样，而且不带汤的， 不带汤的， 他就是用他自己的一种酱料拌那个面条， 是拌面啊。 吃的是凉的还是热的？ 热的， 真好吃。 嗯，我吃过一回凉的，也很好吃。 而且那个面条，就你就觉得，首先不坨，因为它是拌的，里头还有一点油，然后再其次，越吃越筋斗，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 那他那儿有那个豚汁拉面吗？就那骨汤？ 没有， 就纯是这个是吗？ 汤单拿。 好吧， 各种拌面 啊， 还真的非常好。包括他们都说了，说哎，因为我说面条味儿不错，说我们未来还要专门成盒的生面 啊， 都给你压好了，你想买可以卖你 啊。 包括人家要进生超 啊， 我觉得 这个好。 那一盒面，他如果进生超的，上次问他多少钱，4-5块钱，也还好吧， 这么便宜一盒。 你是不是又听错了？ 几个都是半份儿吧。 现在我看那里面有抿嘴 啊，真的 8到10块也不算贵嘛，对吧？ 啊，真不贵啊，真不贵啊。 对 啊， 反正不贵，我记得是 哎呀，我们还是说一说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延吉冷面呀，这不从小就吃吗？ 对对对对。 啊，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新街口的那个凉面，那 新川凉面 呀、 我看刚才那个亮哥朋友圈说熊妮姐姐你给他送去了新川凉面。他这个身残志坚的还在继续， 祝他减肥成功。 是是， 少吃为妙 啊！ 我看洪亮老师的那个伙食可真好， 是 比我们在外面上班的好多了。 那天我还跟他互动，我说：“哎呦，你真的是少有的能把病号饭拍出了食欲的感觉。” 是， 来来来，那接下来小胖，你那带馅儿的有补充吧？咱刚说了那么多包子了，烧 个馅儿饼呗。 哎， 怎么样？ 哎，好， 我还说 点 像烧麦呀、 烧麦呀、饺子呀、锅贴儿啊。 说到 豆沙包呀， 说到烧啊，豆沙包可以。一会儿咱们一块儿说啊。 流沙包， 我先起个小头。说到馅儿饼呢，其实刚刚有一位朋友也推荐了这个馅儿饼，就是在牛街那边输入胡同里边的那个石记馅儿饼，特别的好吃。最关键，他给的料太 牛肉大葱的。 有牛肉大葱的，也有那个什么的，反正我记得是素的和肉的，我都要了几个。我一开始没拿住，有点烫啊，啪掉地下了，整个啪就碎了。 哇， 里边的馅儿就碎了，摊成了一摊。 哦， 你想，就这么厚，大概能有一个指关节这么厚，比一个关节还要厚啊，这么厚的，就那么特 特别薄的一点皮儿，里边全是馅儿。 那、哎、我的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你带狗去了没有？实在太可惜了。 带了 啊，是吧？ 带了。狗也有点烫，可能是觉得有点烫。但是后期呢，我脸不让它也尝了一点。那个真的做的太好了、嗯。还有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好，就是新鲜。我但凡是早上或者中午饭点的时候你去啊，全是排大长队。然后下午头呢，如果大家想去吃，就是也你不想排队的话，就下午头去。 嗯， 下午头人不多，但是呢，下午头人家就休息了。 嗯， 那些呢都可能是烙出来的。 嗯、 您回家之后，人家教您说家里边有电饼铛，直接一热跟那个新的一样、 嗯。 我买几个回去试了一下，也是真的没问题。关键馅料太好了。还有顺带捎带口的说一句，他们家对面有一个炸鸡。哦呦，太好！他们那个鸡腿啊，炸的里边那个汁水保留的巨棒，我觉得比那个什么 KFC 啊，比那强多了。有一个什么左安门是吧？ 啊，左安门炸鸡， 对，比那好， 比那好 是 吗？ 不 是 一般两般， 啊、 好吃爆了。 它是不是也是清真的？它有那个花椒水。 我就看明明你是真饿了。 每次去那都是标配，买四 眼睛直放光， 买四个馅饼，然后买两个鸡腿，两个鸡腿一定是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一人一个啃着吃、 啊， 因为那凉了就不好吃。 对对对， 十五胡同是吧？ 对啊， 啊好， 就那个、 啊，这现在正好 教场教场口胡同还是 现在正好边上法源寺，过去老北京叫法源寺的丁香、 啊， 你看完丁香、啊、然后吃这个、啊、多好， 对。 特别棒，记着带点那个白记的那个年糕也好吃。 嗯，宝记的豆汁儿， 宝记的豆汁儿爱喝的可以带点，特别棒。 赶紧的啊！ 那我再补充 十分钟时间， 我再补充一个，我不再补充，我不是饼代言吗？ 啊， 我说一个烧饼，那个后海鸭儿胡同那个龙兴盛李记烧饼，他们家烧饼天天排大队，限量20个。而且是我那次我吃的是现买的烧饼，它一掰开二十多层，然后那个是外头有芝麻香，然后里头小茴香的香，反正很面香很香。然后呢，这个不足为奇，最重要的是，当时买的这个现出炉的烧饼，就着什么呢？刚出锅的烧羊肉，然后夹着吃。然后跟他那儿要碗什么丸子汤啊，炸豆腐啊，或者你来个半蹄筋啊，弄点凉菜喝个啤，哎呦，特别好，新出炉的烧饼配着新出锅的烧羊肉，那个感觉，你就想吧。 我觉得你的饭量也可以。 没有，就吃了一个，就吃了一个。 花样多 啊！对，那倒是。 说烧饼，我必须得补充一个，那个安平巷里的徐记烧饼铺。他们家原来是开出租车的，后来就觉得外头烧饼不好吃，然后自己就开烧饼铺，也开了有年头了。然后我看这两天还有人说去买烧饼还排队呢。他们家就是过去你想什么螺丝转啊，什么这比烧饼啊，什么他都有，他们家都能做。 说说豆沙包。 豆沙包。 我们有共识啊。 对，刚我们还说呢，我觉得那个就是鼓楼卖的那个排队买馒头那地儿。刚想说我们有一个闺蜜，就是因为太爱吃这个了，然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店， 是吗？ 特别神奇，就在石景山那个绝味鸭脖边上，然后卖那个豆沙包啊、大馒头啊、烤馒头啊、酸奶馒头，然后就是它的那个豆沙包就好吃到什么地步，就一咬沙沙的。它那个豆沙也不是特别的细，但是又不粗，总之就是恰到好处那种酥酥的感觉，香香的，很香甜。然后后来我们去外国拍片子，才发现在那个咱们就是日本韩国那边，就管馒头就是豆沙包。你说你馒它馒头是有馅儿的， 那就馅馒头 啊，就特别神奇。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是点了几回都点不对。 那不过这么多人说了半天，怎么没人说肉龙呢？ 好吧。我实在是，虽然它很好吃，但是因为我儿子太爱吃肉龙了，就是我如果我们没有去姥姥家吃饭的话，奶奶也没有过来给我们做饭的话，我儿子、 姥姥家春饼还不错呀。 姥姥家，我说的是我们姥姥家， 啊、 我们姥姥家春饼也好，但我妈最拿手的是包饺子，你忘了吗？早点都包饺子。 是， 对， 是单给您做米饭 啊。对，但是我妈不做肉龙，我们都买那个馅活他们家的外卖，就特别快，很便宜，12块钱，好大一条啊。 然后我儿子6岁，一个人能吃1/4。 嚯， 有我 都追上小胖了。 哎呀，给虎父无犬子的感觉。 哎呀，说了点内情出来。 是家里属性还挺全的。 哎呀，还真是。 然后还有就是好多分店那个大懒龙， 大懒龙 啊，对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号称是幼儿园的感觉，就幼儿园的时候的感觉我都已经忘了，但是他们家那个确实很香，尤其是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虽然和包子的成分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懒龙 出来是不一样的，出来 那个懒龙它分了层以后，我都每次把馅儿抖了掉，光吃那皮儿，我觉得特别香。 有咱俩可以配合一下。 是 我吃懒龙，我其实不特别爱吃懒龙，就是因为我觉得跟包子比的馅儿太少。没有吃包子来得过瘾， 那你就要尝尝那个馅儿活的那个大懒龙，它那个馅儿太多了， 是 啊，负担。 哎，我 对我来说， 我喜欢那种，就是比如说肉饼，我衡量肉饼好吃不好吃， 就是皮儿薄嘛。他刚才说了，就是皮儿特别薄，馅儿特别大， 多不多 啊？是这意思啊。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啊，还剩下4分多钟，一会儿咱们再说点啊，让我们欲罢不能的注释吧。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感谢朋友的一些提醒啊，秋韵说了，说实际馅饼店已经搬到牛街清真寺左手边的一个中国移动旁边了。我也大概就是3周之前的周末去的啊，那可能是刚搬的家啊。但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炸鸡店还在呢，因为我确实是吃了，虽然对面它是个超市，超市门口是个炸鸡店，超市是在整修，但炸鸡店还在，不知道炸鸡店有没有变化，赶紧告诉我啊。这两人可不能少啊，真的是。 来吧来吧，还有最后3分钟时间。 我再说那个，刚才你们说那个豆沙包的时候没插上话。这个我最爱吃的是同春园的。同春园那个大油炒的那个豆沙，里头有瓜子儿，哎，那个我觉得才够香。 瓜子仁儿啊， 对啊， 我的天， 那个特别香，而且好多说这豆沙包那豆沙包，真材实料大油炒。哎，这个才香，对吧？ 啊， 要不然人家是饭庄的那种。出品， 对， 它跟那个小吃不是一路子。 对， 我有一次去那个老柳家也挺好吃的， 哦， 我觉得。 原来我们就买它那个塑料袋装的那个外卖。 对对， 对， 也是买它的豆沙。 它不是大油， 哦， 它不是大油。 然后你说那老字号，想起来有一个就是杏园餐厅，他家那包子。 对对对。 哎呀，我印象最深的是前年咱故宫展《清明上河图》，还有《五牛图》，不是整宿在故宫排队吗？我们早上一开门8点钟就去了，然后我们想着中午怎么都出不来了，下午怎么着也出来了，然后我们是4个人买了20个大包子， 我 想中午在那儿站着吃饭了就，结果中午我们4个人已经把这个包子吃就剩4个了，然后到了下午4点钟，我们还是觉得有离我们很远，然后我又饿了，冬天啊有点冷啊，然后我就把剩下4个都吃了。然后我一看那个我们一块去的那个朋友包里空了，然后见到6点钟我就走了，我就跟那个保安商量，我说我不看画，我就看看那个武英殿怎么样，他说不行，那你也得排队。后来协商了很多次，实在是因为没有包子了，本来我们企图叫个外卖送不进来，然后我就走了，就很遗憾我就没看上，据说下次再展要等10好几年，然后就 没事， 非常遗憾。 那个时候虎父无犬子长大了， 就是 你们可以一起啊。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包子真的特别香，站在寒风里。 现在经理换成御花台的孙经理了，所以他那个包子又变了，又好了，更好了。而且我最爱吃的就是那个酱肉的那个包子，那个 就是 那个，是吧？哎，那酱肉的那包子，它是熟馅啊，然后里头本身那个油脂已经很多了，酱肉又出油，还有那个汤汁又有那个咸的那个味儿又比较厚一点，吃着哎呦那个香哦，在上头带一红点，每次看那就激动亲切。 尤其是排大队，你知道当时我们那状况，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是 大家都饥肠辘辘，连口水都没得喝，然后我竟然掏出一个热包子， 还有人过来问我你这包子卖吗，我说我们自己还不够吃呢。 哎呀， 其实真的今天因为在之前我跟编辑我们一块商量的时候就说、 嗯、 我说咱们说主食， 嗯， 但是我没想到是笼统的大家都在一起说，我以为说、 嗯、 好先面条来一期、 嗯嗯、 啊什么什么来一期这样说，因为实在好吃的太多了、 嗯、 一句两句完全说不完的， 是 真的，而且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哥你没想到我们之前已经各自代言了、 嗯、对呀、啊、 不是今天好多都没聊到呢、 啊、 是破酥包 啊， 对 对 对 对， 肘子卷饼啊， 对呀、 啊， 对，都还没说呢、 嗯。 而且咱还是只说了就是咱们中餐的这些主食， 对对对， 西餐。 而且咱 说 的主要都是北京的， 对啊对啊， 没说南方的， 外地都只提了一下，其他没怎么说呢。 啊，对，你对对， 说了点 担担面。 但是他说的福建的 锅边糊啊，还说了海鲜炒面呀、 啊， 对 啊 对， 还是。 但是他说那不接口呀， 但他那就挂一漏万嘛， 对吧？ 对吧？ 嗯。 好吧，今天咱们主食就先聊到这儿吧、嗯、好不好啊，想必各位也都饿了，赶紧回家吃饭，路上注意安全啊、嗯、晚上吃什么主食呢，就看体重肯定是会长的，少吃啊。来，这个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谢谢两位，谢谢赵导，谢谢博后央，谢谢两位。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这首歌呢也是跟主食有关系，天津名吃大饼卷一切，明天17点再见喽。 是好吃又好看，大饼果子配豆浆是味道特别浓，大饼卷上那炖牛肉它怎么吃都吃不腻，大饼卷素丸子它架炮往里轰，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卷一切的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北方人烙大饼只会用大饼称，多倒油少放盐就烙出来好多层，吃大饼有花样它也能炒闷灰、哎、刚烙得最好吃它卷嘛吃都行，大饼卷上皮皮虾它怎么能够不扎嘴、哎、大饼卷炸蚂蚱它为民除害虫，大饼卷手指头是自己吃自己，大饼麻酱或白糖它专治肚子疼，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它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的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北方人烙大饼。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